攻读若苏厄书第十四章。以下是以色列子民在克纳罕地所得的产业，那是司祭厄累阿撒尔和农的儿子若苏厄，以及以色列子民各支派的族长给他们划分的，按照上主祭梅瑟所吩咐的，以抽签方式将土地分给了九个半支派。因为梅瑟在约旦河东已将产业分给了另两个半支派，在他们中只没有给利未人分配产业。实际上若瑟的子孙形成了两个支派，即穆纳协和厄弗拉隐，虽没有分配给利未人产业，却给了他们一些城市做住所和城郊的草地为牧放他们的牲畜和羊群。上主怎样吩咐了梅瑟，以色列子民便怎样进行划分土地。犹大的子孙来到基尔加尔见若苏厄时，克纳次族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对若苏厄说，上主在卡德士巴尔乃亚关于你和我对天主的人梅瑟所说的话你是知道的。当上主的仆人梅瑟从卡德士巴尔乃亚派我去侦探的地方时，我正40岁，我全按我的良心回报了他。当与我一同上去的弟兄们使百姓丧气时，我始终服从了上主我的天主。那天梅瑟曾启示说，把你的脚所踏过的地方必定永久归于你和你的子孙作为产业，因为你始终服从了上主我的天主。现在你看，自从上主对梅瑟说了这话，上主便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又活了45年，经过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的时期。现在我已是85岁的人了，但我现在还很强壮，如梅瑟派我去的那天一样。不拘是打仗或是出入行动，我现在的力量和那时完全一样。现在请你将上主那天所许下的这山地赐给我，因为那天你也曾亲自听过这话。固然那里有阿纳克人，城池又大又坚固，或许上主会与我同在，照上主所应许的，我能将他们赶走。若苏厄就祝福了他，将赫贝隆给了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作为产业。因此赫贝隆直到今日仍为克纳次族人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的产业，因为他始终服从了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赫贝隆以前名叫克里亚特阿尔巴，阿尔巴原是阿纳克人中的一个伟人。以后国内升平，再无债事。